我心我心要紧啊， 看见清河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石样桥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，快走，快快走。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啊！莫非他们要烧仓库？啊！仓库里烟雾腾腾，仓库。 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冷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 自己做下亏心事，你反倒往别人头上扣脏盆。双手难捉满天星，心事满山难开明。你自己坐下安葬事，梦想在别人替你顶罪名。分明是你的粮仓乱布，清分明是你把粮食一私分。群众让你交账逼得紧，你就灭他清粮几万斤。群众的手掌心，你想要全村男女都爱喝，你想要上门粮食不停等，你想要抽一份的是梦想，你比那多少还不是分。哎呀我的妈耶，你的三尺有神经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，仓库本事我保管，难道说我自偷盗种害自身？上有天下有地当下有良心，盗种要是我偷去呀、啊、下辈子让我变狗我不变天。 你起誓干什么？ 要是我偷的呀，让我有事不得传人。我的老佛爷， 大队长啊，有道是不会做官会断情，这大婶子又不是蠢牛牧马的，他能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啊？您看呢？ 不用看看，我看见了。刚才呀我看见他跟广玉俩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，我以为呀是在那儿谈恋爱呢，原来呀俩人商量着偷盗种呢、啊、这个事儿啊我能证明，是谁扫的？你凭什么做证明？有什么赃证在你手中？他们送你衣料有几块，他们送你面粉有几斤，他们请你看过几场戏，他们几次请你当贵宾。小恩小惠蒙骗，要把这大是大非来看清。你，哎呀，广清，你看他这是怎么说话 的？你就别说了，是啊，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啊？ 大伙给你提了一大堆意见啊，你应该好好检查检查。 该检查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。 什么态度这是啊？无组织无纪律！你把大队长，你看成什么 人了？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群众对你的批评你还不虚心接受吗？ 我没有什么错误，大队长，我为什么深夜里来到仓库，稻种都是怎么样丢失的，这些情况您都问清楚了吗？ 是啊， 为什么拿着坏人当知己，拿着自己的同志反倒当坏人呢？ 大队长说你两句啊，你要说八句，这笑话吗你啊？ 你笑话吗你？ 这么问问不出来，咱们不能一口咬定是素芳姑娘干的， 是、啊、 就是嘛。 大队长啊、嗯、咱们得了解了解情况。 对 对呀、啊、 了解情况。那你是大队委，你不会问的。你 对呀、 啊、那 也是问问 吧。好好好，我问，你来的时候这屋里有人吗？ 门锁着，可屋里点着灯啊。 门锁着，屋里 灯 灯。这么说是你先来的？ 是我先来的。 哎，那你干嘛去了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干嘛来了？我让广西帮我来算账，忘了拿算盘来了，又回去拿算盘去了。 哎，对，哎，大总，就这算盘，这事复杂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 我这赶紧搜搜，快点搜， 搜搜， 搜搜好。 发现一条口袋， 谁的？ 胡素芳 啊！给我！ 我那个小丫头骗子， 胡素芳， 你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反倒冤枉别人，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！我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

了。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这千年大树连根拔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，夜间一回把油台 thank you. 想平地起波澜，

风在拖墙梦初醒，弦翻琵琶，从古语虚仙的韶华，三观啊。月亮问人，林人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手边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手边，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到神经飘飘，心中是谁谁